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不能不记住啊。半信半疑啊，是说我真信真相信，我真愿往生，可是许许多多事情放不下，说实在话那都是不信啊，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，是不是真的相信了。张家大师教我的标准，你是不是真做到了，真正做到你相信了，真正做到你明白了啊，做到是什么？放下了。明了是看破啊。真看破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没有放下，没有看破。不要自己以为看破了，没有。啊，这怎么办？这就要用教来帮助我，今天它起作用了啊！我读的不够，我了解的不够，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。真明白了，真了解了，不可能发生这个现象。啊，你会生活得很快乐，很幸福，法喜充满。啊，心里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除这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，那么诸位看到了，我这个决定呢，前年才真决定了，85岁决定了。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！为什么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，要不决定恐怕不能往生了，所以不干了，完全放下。我劝同学们发心啊，在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，建宗教大学，建好之后送给这个国家，让国家去经营，去培养佛教的红火人才，让宗教大学培养各国宗教的传教人才啊，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能化解冲突，带给社会 永续的安定和谐。我看到欢喜啊，要参不参与？不参与。我会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？不会。啊，这不是我的事啊。我的事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我们所有佛门弟子的事情。佛法能不能继续再传下去？实在讲呢，就是靠戒定慧。啊，尤其戒是根本，戒是基础。没有这个基础，佛法会消失掉。啊，会在这个世间断灭。断灭之后留下来的是佛学。就是佛学常识，佛学的知识啊，那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修行关系不大啊。因此在最近这十几年，我们倡导勉励同学们要扎儒释道三个根，这三个根就是基础戒律。那我们用儒的《弟子规》、道的《感应篇》、佛的《十善业》是有根据的。根据什么？根据《观无量寿经》。佛所说的净业三福，那因为十善业需要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十善业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提倡呢，儒释道这三个根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这个基础扎稳了，才能学佛。啊，三福第一福，人天福。换句话说，人天的德行具备了，才可以学佛。啊，十善业道有了，这个像盖房子一样，弟子规是第一层，感应篇是第二层，十善业道是第三层。有十善业必定有前面一二层，有第一层未必有二三层。啊，那么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，基础的基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1080个字，113桩事情，一定要做到啊。做到不吃亏呀！啊，人真正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来生可以不舍人身。啊，你来生还是到人道，不会躲三恶道。啊，也就是你是个好人， 好人的标准是弟子规。啊，落实三规五戒十善业道是大好人。啊，这样的好人呢有资格修复。所以敬业三福第二是小乘的福报。啊，小乘必须要有好人的基础。啊，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。那个善的标准以佛法来说就是十善业道。做到了才叫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。弟子规做到了也可以说这个人是善男子善女人。啊，六道轮回不是人生。啊，为什么一转身就会堕三恶道？堕三恶道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是因为他在人这一生当中啊，没有具备做人必须要有的条件。就是弟子规。那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扎根，要很重视弟子规跟感应篇。那学净土戒也非常重要。啊，至少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，三规五戒我们跟大众在一起要修六合敬，要修四摄法，要修六波罗蜜就够了。啊，那么这几项科目不难，我们认真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佛菩萨对于任何人恭敬，人不敬佛菩萨，佛菩萨恭敬人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圣人知道一切众生皆可以做圣人。只要你想做，没有做不到。啊，功名富贵那是有命。啊，但是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那不是命。那是愿力。真正发愿真正学习能做到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五十三参里头有三位善知识用的方法不善，啊，但是他可以用，我们要用就糟了，我们要用啊就堕地狱，他用成佛道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 杀盗淫，所以你会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杀盗淫都能成佛。为什么？在杀盗淫里头，断一切念头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呢、心杀盗淫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佛。我们干杀盗淫起心动念呢？起心动念干杀盗淫就是无间地狱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干杀盗淫等于没有干，不结业，他能办事啊？谁能做得到？化身菩萨。决定是明心见性。他有能力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看得清楚是慧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本定。凡夫没这个能力，凡夫见色闻声起妄想，这个我喜欢，我想拥有，那个我讨厌，我想远离它，起分别执着，那就造业。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造业，而成就无量功德。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全是功德。像这些法，佛不常讲，讲怕人产生误会，一知半解，断章取义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些法叫深密，不是秘密。密宗不是说秘密，深理太深了。事也深，它复杂。你不是透彻的了解，你做不到。你要跟他学就错了，学不得的。末法这个时期我们拥护，人家赞叹我会欢喜，别人回报我们，我们会怨恨的，会生气的，这就是道道地地的反复。你小乘须陀洹都比不上啊！小乘须陀洹虽然没有断烦恼，他有修养的功夫。你赞叹他，他不会生欢喜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很惭愧。你赞叹我，我跟诸佛菩萨比差远了，不值得赞叹。你骂他，他不会生气。不但不生气，他承受了，消业障。 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毁谤的人，羞辱的人，陷害的人，障碍的人，都是我的善知识，替我消业障啊！啊，他们造罪业，替我消业障，我怎么可以怨恨他？啊，我应当感恩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真诚慈悲心从这生出来。啊，去学佛，学圣人，就要学吃亏，要学上当，要从这些逆境上去修。吃亏上当受不了，你怎么能成就？一切众生，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本自具足的。本自具足是圆满的，是究竟的，没有丝毫欠缺的。归纳起来为三大类：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能，第三个是相好。无量无边诸法，不出这三大类，本自具足啊！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之后心定了，不向外攀缘。啊，智慧是一切法里头最重要的，有智慧一切法都圆满，没有智慧是圆满不了的，纵然得到也不圆满。包括世间的功名富贵，有智慧才圆满。那么最明显的，现在人爱美呀，所以我们在街道上走过，到处都看到美容院。美容院开那么多，你要美的人很多啊。美从哪里来？不从外头，外头美容有副作用，那不是美，那是病啊！啊，真正美容不向外求，佛说的很清楚啊，相随心转，你只要把心好了，心善良了，心里有智慧，心里有德行，相貌自然就转了。啊，诸佛菩萨，那个相貌都是圆满的，他不是美容院给他化妆的，啊，他是善心。善行智慧德能变现出来的容貌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容貌真的可以改变，啊，认真努力断恶修善， 破迷开悟，你的相貌一年一年不一样。啊，你修行的功夫从相貌、从体质能看到。这个是与身形最贴近的身体嘛。从哪里转起？从身体开始转起。思想不能不善，言行不能不善。最善的思想行为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果然能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啊，专心念佛的人，三个月半年，相貌一定转。啊，没有转过来，他念佛心里有杂念，有妄想，障碍他了。啊，虽念功夫不纯，效果不彰。如果是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啊，真实慈悲心。没有不转变的。啊，佛门没有听说宝剑这个说法，用不着宝剑呢，静随心转，相由心生，自自然然它就转变了。啊，普贤菩萨第一个叫我们修的什么？礼敬祝福。我们不知道礼敬呢，礼敬是心德，开发自信智慧的能，用什么方法？礼敬，真诚心礼敬。啊，直接降服傲慢的烦恼。一般众生都有狂妄自大，啊，自以为是，轻视别人，这烦恼啊，烦恼当中严重的烦恼。啊，为什么说它严重？有这个烦恼，不能入佛门。不但不能入佛门，世间圣贤之门也入不进去。啊，我们对佛很恭敬，其实未必真恭敬。为什么？真恭敬，他真的利益了。学佛学了多少年？学了一辈子，没有得到利益，还是那么倔强，还是那么自大。没有得到啊，心里面烦恼杂念没除掉， 啊，业障习气时时现前，未来依旧是六道轮回呀，出不来呀！啊，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持戒的清凉。啊，持戒的人烦恼少，啊，心地清凉自在，真正持戒，半年之内应该可以得到，啊，慢慢清净心现前，啊，心里面这些染污。淘汰掉了，这就是功夫进步啊！天台大师说得好啊，我们自己也晓得了，我们现前在哪一个等级。啊，多半同修都在名字位中，是修行功夫不得力。啊，每一天是在念佛，念佛里的夹杂着妄想杂念，功夫不纯，不能往生，这有名无实。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经教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明心呢。经教最重要的，明白经中所讲的道理。所讲的方法，明白道理，遵守方法，这就是找到真路了。我们现在沦落在六道轮回，出不去。啊，断断不了，放放不下，怎么办？那用净土的方法，印云和柱，阿弥陀佛，云和降伏其心，阿弥陀佛，你细心去体会。心住在哪里？住在阿弥陀佛。怎样降伏一切妄念、杂念？阿弥陀佛，全降伏了，啊，妙极了。但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啊，极乐世界之美好，让你找不到缺陷。啊，它是究竟圆满。 我们今天用一句话，阿弥陀佛是大导师，他讲你所有一切念头通通归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好比大海，一切念头好比是江河，江河里所有的水通通流到大海。啊，这个方法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。啊，有一桩事情我们抓住这就行了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自己往生要有把握。我可以细声品味我广学多闻的教化众生。那如果自己没有把握，不能干这个事情。你广学多闻教化众生，你自己不能往生，还继续搞六道轮回，错了啊。一定要记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习，你才真正的受用啊！门路啊，决定不能差错。现在这个世界，讲佛祖的意思，错会的人很多很多。啊，这些人很可怜，看到他好像是勇猛精进，他的心性细心观察，通通在造轮回业。换句话，他们很难往生啊。习气很重啊，我们同学不能不知道啊。净土跟八万四千法门做个比较，确实它是容易成就，叫易行道，给八万四千法门比较而说，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信、愿、持名，这三桩事情，哪一桩事情容易？你真信了吗？我们要有智慧的眼睛，细心去观察它是真的是假的。如果它还好名好利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他还有功高我慢，假的不是人。啊，你要细心去观察，他放下多少啊？自私自利有没有放下？名闻利养有没有放下？五欲六尘有没有放下？贪嗔痴慢有没有放下？如果还有还在， 我们怎么办？回到家里去老实念佛，现在听经，我们讲无量寿经，光碟很多，你有一套光碟，你在家里好好的听，认真的念，东北刘素云居士是最好的榜样，他的红斑狼疮比癌症还要严重，癌症可能拖几个月，他得的那个病，医生告诉他随时有死亡可能啊，他没有把病放在心上，只把听经念佛放在心上，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，其他的时间念佛，顺念如一日，病好了，没有医疗，没有医治，自然好。啊，无量寿经熟透了，其他没有学过的经，请他讲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我听了没讲错，这就说明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大家要遇到这个道场不如法的怎么办？不要批评啊，自己回家自修就可以了，学刘素云啊，只有一种人可以能够学习，真正不动心，真正的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啊，外面境界不影响我可以，如果外面境界影响我，我最好回家老实念佛，十年以后你再出来，你是大善知识，啊，智慧是自心里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求来的。刘素云十年没有跟外人往来，他智慧从哪来的？证明经上所说，自心本具。啊，心恢复到清净平等，智慧就开发出来了。啊，自然就用出来了。我们学佛三规五戒，大家说过有没有真干呢？是善啊，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道，真干那是佛弟子，是弥陀弟子啊，这是一面镜子，看看这个人弟子规都没做到，感应篇没做到，十善业没做到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 啊，他不干真的，我干真的。他这个道场不干真的，我回家干真的。干真的，个个成就。我遇到一个孟参法师啊，他大我几岁，这个人出家之后没有跟大众上过殿，当然没有参加过法会，没有参加任何佛事活动啊，他研究经教讲解教学啊，我们见过几次面啊，很难的啊，是一个佛门的学者。啊，孔子在欲界第二天，在桃李天，虚云老和尚是真的往生到多少天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化自在天的天王就是博学，我们佛门称之为魔王。啊，他不能算是个坏人，我们称他博学菩萨。我们不跟他对立，我们要跟他一体，希望他能够护法，不要障碍佛法。啊，他不喜欢人学佛，假学佛没关系，真学佛他找你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他不希望他所统辖的这些众生出离六道轮回，这是他很不愿意见到的。所以佛法是叫人出离轮回，真正修行到有这个功夫的障碍。这个障碍也等于设立许许多多考试，看你能不能通过。你能够通过，他很佩服你，做你的护法神。啊，不能通过呢，那你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他的目的达到了。菩提心，真正觉悟体，也就是说他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。啊，那么看破放下，这个世间事情还做不做呢？他自己能够做主。不障碍他的道心，叫菩提心， 菩提叶，叶是事业，他做的事不障碍可以做，如果有障碍就不能做。为什么？往生极乐世界的事大了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啊！不妨碍我往生，行，这事可以做，妨碍往生不行，所以这个事情要自己决定，不要去问别人。啊，老实说，没有过去多生的善心，菩提心发不起来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，今生认真干，拼命干，老老实实干几十年，菩提心生出来了。啊，菩提心用张家大师的解释很好，懂得看破放下啊，真正看破了，看清楚看明白了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对了。啊，我要真干，为什么干？这里头就有愿，没有愿力你做不下去。啊，我为了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发愿求生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好处我明白了，明白就是看破，我搞清楚了。啊，这个世界修行的艰难，障碍多，不容易成就，我也搞清楚了。这两个在我面前，我这一比较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应当学娑婆，取极乐。啊，这个求生净土的愿就恳切了，坚固，不再动摇了。啊，念念的都向这个方向，不离开这个方向，就有成就的可能。入修有感应啊，感应证明我们修学没有走错路啊，所以入修信心越坚固，愿心越恳切，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淡薄啊，真正是一无所求啊。我们把人生真正的方向目标找到了，无量的法喜 四弘誓愿最重要就是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看到无量无边众生都在六道轮回受苦造业，啊，造业受报，受报的时候不知道醒过来，继续造业。在六道的时间长啊，长劫轮回出不来，真出不来，遇到佛法也出不来。我们看到遇到佛法人多啊，四弘誓愿大家都念了，都发了，甚至天天都发，有没有用了？不管用，没有做到。啊，自己有专长，不肯传给人。为什么不传？为什么要吝啬？啊，怕别人超过自己。这心量小啊，有嫉妒心呢、啊。啊，傲慢嫉妒是德行最大的障碍。啊，那个人是好人，依旧不能避免。啊，我们明白，我们要拿它当作自己一面镜子，发光大心。啊，世间人爱是情执，情执是六道生死的根本。啊，所以说爱不重不生娑婆。念不移不生净土。爱重这就是娑婆世界的因呢，六道轮回的根本呢。啊，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是真心呢、啊，是自己的真心呢、啊。啊，不要以为啊，那是佛的真心，菩萨的真心，我们做不到，错了，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跟阿弥陀佛、跟释迦如来完全相同，同一个心。啊，妄心不相同，真心相同。真心为什么会变成妄心？就是里面起了烦恼，妄想习气。啊，能把妄想烦恼习气通通放下，真心就现前。啊，先从粗重开始，粗重的烦恼就是贪嗔痴， 从这里开始不贪了，不嗔恨了，不愚痴了。啊，不愚痴，智慧就现前；不贪不痴，德行就现前。啊，德行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的。